身体受伤了，那就要到医院去急救。那心灵受伤了呢，最希望就是有一个人能够抚平伤口。这是来自方轩演唱的《爱伤了》，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486票。第九名，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，李金龙戒烟。 这样的冷具体就被思念的笔感染，像爱上魔鬼的鸦片，他给的瘾让人贪恋，手中的烟变化万千，却总辨不出你的脸，多口咽错个就生圈，还是求不出离恨天。昨天像根燃不尽的烟，叫人不停的找些纪念。当你伸手，我想那欢迎。过往与物与随风飘散，既然戒不掉这手中烟，索性放出心底的影片，坐在一个人的老剧院，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。 吸烟成瘾的人一下子要把烟给戒掉也是比较困难的，因此呢，应当采取逐步戒烟的方法，每天努力一点哦。这是来自李青龙的戒烟，上不亮周，得票55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华纳音乐，李荣浩，裙子。 念不了英雄和情人，一笑着情愁莫单身，身后那个文艺少年后来成为了神，结合霸气灵魂优雅的柔声，台下求之不得几万人，先生唱大戏，身后的功底用一套技艺创一个世纪，先生唱大戏， 李荣浩这首《裙子》的 MV 特别请到了正宗的梅派传人刘家厚以及国光剧团来客串演出，李荣浩首度粉墨登场，第一次尝试京剧化妆和身段，倍感压力。李荣浩《裙子》上不亮周，得票60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北京德资文化，叙拉奇，《家事天堂》。 走向那路尽快说多，回到家我情更长，总想让酒杯杯斟满，举起杯我热泪盈眶，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，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，家是天堂，我的歌是深山青川，清泉流淌父母的期望，父母的期望，时光悠悠道路长长，父母的爱温暖我